炫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星期四啊，再过一天呢，又要到了周末了，好开心啊！如果大家得空的时候呢，或者是有时候跟朋友们相聚，要玩一些团康活动又没有 idea 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够炫的 YouTube， 看看我们最新的这几集的够炫。哎呦喂，我觉得除了看到我们 MC 们互相挑战彼此的极限之外呢，如果你本身是康乐谷啊，学校的要举办一些团康活动啊，这些游戏都不用道具，但是又很有趣又好玩啊。而这一次呢，就是 Christian 温阳 YY 音还有我 Broccoli 李伟俊呢，我们要完成这个挑战，要三位要画成一个三角形，排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在个别的角那边呢贴上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小标签，我们就站在这个标签里面，那数到三的时候呢，就要往中间，就中心那边啦，去抢这个卫生纸呢，放在我们的那个小格子里面，谁可以放的最多就赢了。在这样一个可怕厮杀的场面呢，谁是真正的优胜者，谁呢又被淘汰了，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画面吧。 我赢了一次已经很开心了。 我们抢 Kristen 了，我们抢 Kristen 了，我们抢 Kristen 了。 你不可以拿两个， 还剩哪三个？都会得的嘛。啊？喂， 我只能说那画面太可怕了，因为你真的是三个人要往中心去抢那个物资的时候，大家有看过一个电影吗？叫做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就大家要去抢资源，然后让自己不要受伤。我们的那个概念呢，就像这样子了。到最后呢，谁会获得本届的冠军啊？大家去到歌圈的 YouTube 看看最新一集的歌圈，哎呦喂，第十一集就可以了。手机歌圈 Be Your Own Trend。够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FS 福音 SM 傅西亚还有黄若曦车子车智利的新年捞啊捞，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够炫猜猜猜 哈哈， 来到了大年初十啊，相信大家听很多新年的冷知识已经听到有点腻了，所以今天我们回归一般的日子来分享一些世界各地的大小冷知识，就来聊一聊呢。 Broccoli 呢在新年之前其实去了一个国家，是近期很多大马人都去，因为去那边消费呢比之前都便宜了不少的日本啦。其实我有很多的日本的一些冷知识想要慢慢跟大家分享，是我在这个旅程中一一 explore 到的，看你有没有办法答对了哈。首先当时我去日本的这一个礼拜多里面，我真的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嘛， right? 很冷，冷到爆，但为什么只要我们进的每一家哦，真的是每一家的餐厅里面，他们服务生都会 serve 一些那些饮用水嘛，就当作是一个 welcome drink 先给你来喝。可是我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一点，他们给的这个饮用水呢都一定是加了冰块的冰水，反而不是温水，也不是烧开水，也不是热水耶。我就问了我朋友说，诶，现在不是大冬天吗，应该要喝热水来暖暖胃，暖暖我们的手嘛。他们说不是，日本的文化里面呢，在很多餐厅啊真的都是会给顾客送上一杯冰水。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猜到。 A， 因为自来水是不能喝的。B， 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来帮你解渴清口。还是 C 呢，因为法律有规定呢必须提供冰水。又或者是 D 呢，因为他们的冰块的那个库存太多了，所以需要消耗才给到你那个冰水。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等下回来再给你猜猜吧。设置过选 B 有安全，过选 B 有安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reasure 的 Jig Jin。 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 Asata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现在呢去到 www.golife-asia.com 你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一个冷知识呢，哎，是在日本才会发生的。我发现近期真的很多大马人都去到日本旅游，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马币走强，嘿嘿嘿。所以呢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呢，就是早期如果你去日本消费之前的汇率啦，可能那边是一个36块，但同样的日元现在我们却没有花，可能才28或者是29而已耶。所以大家真的蛮推荐你可以去那边体验看看，趁现在我们的马币走强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跟日本有关的冷知识，是 Broccoli 自己观察到的。在日本的很多餐厅里面啊，顾客呢一入座就会被送上呢一杯冰水。那为什么是冰水不是温水，不是烧开水，也不是热水呢？啊，有什么原因？四个选项。A， 因为自来水呢在日本那边是不能饮用的。 B， 作为免费的一个基础服务可以帮助你解渴啦，还是清口。还是 C 呢，法律有规定就一定要给冰水。又或者是 D 呢，因为他们的冰块多数呢库存都太多了，需要被消耗。那你觉得是哪一个 ABCD 呢？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朋友楚音，你觉得呢？ 我觉得答案是 B， 是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可以帮助解渴跟清口，但重点我觉得是在清口这方面。因为日本人他们吃东西很注重，哎，这个食物到底好不好吃，味道怎么样，所以哦，每一次他们要先喝口水，然后清一清他们的口腔，确保是干净的，然后再品尝那个美食。所以我觉得B 是最有可能的。 B 是最有可能的，其实也是蛮多人在那边猜测的。但是呢 Broccoli 可以告诉大家，今天的题目并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啊，哈哈。到底是不是呢？回来再继续猜吧。设置勾选 B 游泳圈，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这个新年啦， 速度要快快快， 马蹄踏响节拍， 欢迎跟我来来来， 随烦恼不去猜， 一年三季算一算， 新年充满了期待， 家家户户乐开怀， Everybody 一起跳起来， 浪里个浪里滴，灯笼亮出好心意，转一转好运气，处处都给你惊喜。 每年像十八哦。 皮鞋啦哒哒，跟着节奏转个圈，再用力踢一下，炮竹声噼里啪啦，小手嘻嘻哈哈，今年就应该这么热闹啦。 音乐开 louder， 财神爷来高歌，新一年 turn up your world， 整个头喊个 barber， 口袋的 money。Oh my 金币的撒劲儿，嗨，我今年太忙了，后背满精神的 master。 不要快快快，马蹄踏响节拍，欢迎跟我来来来，谁烦恼不去猜？ 一根香气算一算，新年充满了期待， 家家户户乐开怀 ，everybody 一起跳起来。 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Go Shen Magic Hour。 Go 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aeyong 的 Moon Tour。Taeyong 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在 Ideal Life Arena 帅气的举行。现在呢，去到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en 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啊，和日本有关的一些冷知识。因为大家可能今年得空，有一笔小小的资金的话呢 ，Broccoli 都蛮推荐大家去日本的。像我是上个月第一次去，真的觉得体验很棒，物价其实还真的 OK， 不会太贵。然后呢，哇，又是冰天雪地，也是第一次看到雪，真的太美了。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跟日本有关的一些冷知识，先让你来 pre 了解一下那边的文化啦哈。在日本的很多餐厅里面呢，顾客呢一入座的时候呢就会被送上一杯的冰水。为什么是冰水，不是热水，不是开水，不是温水呢？原因是什么呀？一共有4个选项 ：A， 因为自来水在那边呢，多数是不能喝的；还是 B 呢，作为免费的一个基础服务来帮忙你解渴啦和清口；还是 C 呢，法律有规定必须要提供冰水；又或者是 D 呢，因为冰块库存太多，需要被消耗。Jacy， 你觉得答案是什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帮助解渴清口，因为呢，我觉得 A、C、D 呢都不太逻辑啦。因为我们客人去到这个餐厅的话呢，大多数都是希望能够喝到一杯水嘛，然后他给冰冷的水呢，就是可以让客人比较喝了比较清凉。然后呢比较舒服。 OK， 你这个理解没有错，确实是人到一个餐厅的时候希望可以解解渴嘛。但重点来了， Broccoli 上个月去的时候呢都还在大冬天大暴雪，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递上这个冰水？明明可能温水或者是一个热水也可以暖暖胃暖暖火嘛。因为那边大概是7度，我去到最低的是-13度，在那个藏王那个山上那边的啊，为什么还是要放上冰块呢？大家思考一下，回来再继续猜吧。手机过圈比完全勾炫比有安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ippy 的 Horgasai。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日本冷知识啊。大家有去过日本吗？今年会规划去日本吗？去日本之前你要知道的哪些事情和那边的文化呢？我们都会在这几天和下个礼拜分享给大家哈。像 Broccoli 呢，在上两个礼拜去到日本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日本的很多餐厅里面啊，顾客一入座的时候呢，就会被服务生送上一杯冰水，是真的有加冰块的冰水哦。那原因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因为那边的自来水呢不能直接喝 ；B， 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帮助你解渴清口 ；C， 法律规定一定要给冰水；还是 D 呢？那边的冰块库存太多，所以才给到你冰块，是什么原因呢？揭晓答案之前，听听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答案吧。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帮助解渴清口吧，因为日本的自来水。反正本来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应该是 B 吧。OK， 其实今天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就是 B 了，所谓的基础服务嘛。像我们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去到一些餐厅，他也会递上那个温水给我们嘛。但多数是温水，比较少会看到冰开水来在马来西亚啦哈。可是为什么是冰水呢？大家今天好像都没有收到答案啦。正确的答案呢，嘿，就是恭喜朋友们都答对了，也就是选项 B。OK， 那为什么会是选项 B 呢？原因很简单，日本他们确实是一个很有礼貌、很尊重彼此文化的一个国家，但它确实是作为免费的基础服务，帮你解渴跟清口。那至于为什么是冰水呢？我是问了当地的朋友才知道的，因为在早期的日本，特别是二战过后他们重建的时候啊，当时能吃上一个冰块是很昂贵的事情，因为需要制冰机，需要那个制冷的技术。那当时的日本正在起步、正在建国当中呢，是很难才可以吃到冰块，只有有钱人才吃得到的。那现在很多服务生啊餐厅会送上冰块呢，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当时的传统，想说把你当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尊贵的宾客，我们尊重你，我们 respect 你，我们把你当成 VIP， 所以才会送上那个有冰块的冰水啊，就是一个礼仪对待你的方式。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呢，吃上冰块是很罕见，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做到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啊。你真的会发现去日本的每一个餐厅都是给冰水的哈。手指歌声 B 完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